邱飞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网游工作室。陈也辉缩在桌子底下半天没回过神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自己好像是被打脸了。是打脸，真真实实的打脸，不是在网络上放放嘴炮，而是直接一拳头打到了脸上。陈也辉头脑真有点转不过弯来了，这又不是游戏里，怎么也打打杀杀的呀？自己难道是穿越了不成？发呆的何止陈也辉啊，网游工作室这边还有其他打网游的工作人员呢。邱飞这一拳把他们老大打到桌子底下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所有人也都看呆了，以至于邱飞都离开有一分钟了，他们才终于反应过来，老大怎么还在桌子底下没出来？不会是死掉了吧？众人这才慌慌张张的起身，连忙围了过来，结果正看到他们老大很是狼狈的正从桌子底下爬出来。离得近的一位连忙上去扶了一把，陈也辉好容易钻了出来，这头一抬，围上来的这一群人好艰难才忍住笑。传说中的香肠嘴，真个总算是见到活物了，原来嘴被打肿后真的会像有两根香肠挂在上面啊。不过眼下笑出来就太不合适了，大家一个个都在狂忍，实在忍不住的也打着去倒水啊，去搬板凳之类的借口暂时的回避了一下。陈也辉被扶着坐到了板凳上，属下端来水杯，摆摆手却是拒绝了。工作室里很安静，没人说话，他们都是陈也辉很可靠的部下，要不陈也辉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就数落叶秋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陈也辉被邱飞揍了，这事儿却不太好处理。说破天，邱飞也不过是打了他一拳，打人固然是不对，但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说算不上什么原则性的错误。这陈也辉又没伤又没残的，嘴上挂两根香肠，那也没几天就会好的。倒是他陈也辉，他对着邱飞赤裸裸的就各种胡说八道叶秋的不是，这个要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说，那绝对就是原则性的错误。哪怕经理甚至老板之类的高层都是和陈也辉一条战线一个看法的，但也没有像陈也辉这样办事的。说实话，俱乐部不怕得罪什么选手，他们真怕的是得罪粉丝。叶秋在家世那是功劳苦劳什么都有，俱乐部想消化他的影响力，但也绝不可能像陈叶辉这样赤裸裸地数落他的不是。哪怕真是一个队伍的毒瘤，那在被清除出队的时候也得夸几句，道一声祝福。只有那种连粉丝都一边倒的唾弃的家伙，俱乐部才会也毅然决然的直接划清界限。叶秋是这种吗？当然不是。就算最近有很多声讨叶秋的声音，那都是就着眼下的局面，粉丝自发的行为。假使官方会做的，就是把事实摆放到众人眼前。像是叶秋组了星星战队，像是叶秋就是君莫笑，像是他们曾经邀请叶秋回队遭拒绝，这些那都是确确实实的事情。俱乐部是有挑唆的意图，但挑唆就是这么个挑法，把这种粉丝会不理解会不支持会唾弃的行为讲出来，然后咱什么也不说，就让粉丝去判断。那可怕直接说着叶修的坏话，然后让粉丝们选择相信呢。真要这么做，那铁定是得适得其反的。这就是家世俱乐部对待叶修的态度和方针，对外如是，对内也如是。 而陈叶辉对着邱飞说叶秋坏话企图拉拢的行为，说实话出格了。这事儿真要细究起来，俱乐部方面先重视的肯定不是邱飞给他的这一拳，而是他居然如此赤裸裸地表明真实态度。这种真实的态度，咱这些高层关起门来可以说说，但完了，你出门也拿喇叭嚷嚷，你办事儿也太不牢靠了吧。陈叶辉这头脑可不只是钻研什么荣耀 boss， 在俱乐部里身居重要职位，那也是在职场混的，这种分析厉害的能力必须得有。这事儿没法追究，因为事物在他，是他判断错误了邱飞的态度，用了不靠谱的方式，现在他想捂盖子都来不及呢，哪敢吹锣打鼓堂而皇之地追究此事。不过这一拳的仇肯定是记下了，就事论事的报复是不能了，但事后再抓辫子歪歪嘴是很容易，不然怎么会有秋后算账的说法呢？可是眼下这关该怎么过呀？邱飞这孩子会不会反倒先去告他的状啊？是的，从逻辑上来说，这是绝对可能的。这是一个真实尊重叶秋的人，而俱乐部吗？高层内部虽然是恨死叶秋，但面上那可是一直尊重又感激的，所以双方看起来倒像是一条战线的，而他这个大肆谴责叶秋的人看起来倒像是害虫。不过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陈叶辉反倒觉得不用担心。 小赵， 陈彦辉终于说话了，结果这一开口嘴就觉得生疼，除了肿，嘴唇上也有被打破的地方。 老大。 小赵是个机灵的小伙子，听到老大点名连忙过来。 你追去看看，看那小子跑哪儿去了。 追到然后呢？ 看看他去哪儿了，然后告诉我就行。 陈彦辉说着，他现在好想用游戏里的聊天打字来沟通啊，这每说一句话嘴都生疼的。 哦，好。 小赵听后点头，连忙就跑出去了。不大会儿，小赵电话送回消息，邱飞哪儿也没去，就是回了训练营那边，然后就去训练室摆弄电脑了。 没和什么人接触？ 没有。 唉，那行，你回来吧。 陈叶辉稍稍松了口气，看来这邱飞给了他这一拳后就也懒得搭理他了。十几岁的少年心思还是单纯，哪有陈叶辉这么多心思和考虑。 你小子给我等着。 陈叶辉咬牙切齿，原本就超级不待见的一个人物，现在算是深深地恨上了。但即便如此，陈叶辉眼下却也不敢拿这个问题生事儿。眼下要考虑的，嘴肿成这样，见人的时候该怎么解释啊？家事组队想去打星星的脸，最后却是以陈叶辉被真实地打了一拳收场了。抹掉这个结果不说，就荣耀里的打脸挑战，家事这边也可说是完败。这个结果陈叶辉多少也得向经理崔丽汇报一声的。 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了。 崔丽淡淡地说着，末了又补充了一句， 老板也有看。 啊， 我说你这组织的有点问题啊，怎么可以允许人输了又打，输了又打这样呢？这样闹腾下去，我们根本起不到打脸的效果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打韩延柔打赢的那一场会是一个挺完美的收官。 崔丽说着。陈叶辉当然知道这是说哪里，李瑞连续两场输给韩延柔，而后邱飞上场，在围观党们换人了的推测声中把韩延柔给击败了。如果这时候韩延柔不能再出场的话，这场胜利的分量无疑就会很足。结果很遗憾， 韩嫣柔接着又赢回了邱飞一局，这么一来之前胜局的分量就被冲淡了。拿着这样的胜局，打脸党也不好出手啊，因为会轻松被反击的。 结果你倒好，该明确的时候不明确，不该明确的时候你倒是想到了。 崔丽继续说着，不该明确的时候当然就是后来李瑞击败包子入侵时候的表态，再然后就是李瑞连续换号被那个叫迎风布阵的术士压着血条，险胜险胜又险胜，活活把李瑞给恶心死了。 李瑞， 陈也辉发现了这晚全弄乱套的全都是因为这个李瑞，开始捣乱的就是他，输给韩嫣柔不罢休，换号又上，后来折腾出事的又是他，赢了包子入侵一把就要对方输了就换人，结果却是他这边换了又换，换了又换。 这个混账！ 陈叶辉对李瑞本来就没好感，这时一想起来更是恼火，结果这时崔丽那边就问起来了， 那连续有战斗法师换号上场也是你安排的吗？ 不是啊。 陈叶辉连忙道，那个地方家是被戏耍得很难看，聚了这么一堆战斗法师连续上，恐怕就是一般人这数都会猜出来这是不断的在换马甲折腾，崔丽那边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他和陈叶辉一起去挑的人，六人里就两个战斗法师，邱飞和崔丽他是清楚的。 是李瑞，他总想赢回来，所以才反复的打。 陈也会连忙说了一句，他对李瑞是没好感的，但这种时候真要落井下石的话，那撇清责任的意味就太浓了，恐怕经理那边会对他没什么好感了。 乱七八糟，那开始的折腾又是怎么一回事？ 陈也会连忙原原本本说了。崔丽一听果然对李瑞很不满意了， 这个李瑞也太乱来了。 陈叶辉没有搭腔。 小秋不错。 这时崔丽却是今天第三次说了这句话，只是这一次可是邱飞不在场的情况了。人后说人好话，如果什么特殊原因的话，那可就多半是真的认可此人。陈叶辉一听这夸奖顿时愣住，他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为什么不栽一下赃，把那个乱七八糟的形象推到邱飞身上呢？可是又转念一想，这么多人都知道呢，这想混淆黑白实在是太嚣张了。但就这样看到邱飞突然是真的得到了赏识，陈也会实在是太不爽了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嘴唇，靠，又出现了。